自去年九月份以来啊，来自50所中国大学的超过1400支团队参加了这次活动。学生们使用技术设计和教育哈等方法来设计解决方案。More than 1,400 teams, 1400个队伍 from 50 Chinese universities have 参与了 participated。啊，这个词我们讲过哈 ，participate 参与哈，也可以用这个 take part in 都可以哈，参与了。Since last September, the students develop 啊，设计出 solutions 一些解决的方案 ，using technology 用这个技术的方式 ，design 哈设计的方式，以及呢 education 哈通过比如说教学啊讲座哈这些教育的形式来呢提供垃圾处理的这个 solution 啊解决的方案。好，那么看看该比赛的这个组织者哈，他们为什么要举办哈该比赛呢？他们希望啊，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在比赛完之后呢，能够鼓励周围的人哈，变得更具有环保意识和呢更富有责任感。We hope that the youth can motivate people around them to become eco-conscious。讲到的一个词呢是 motivate，M-O-T-I-V-A-T 哈，鼓励、激发哈 people around them。他们身边的人哈，能够鼓励他们变得 eco-conscious， 环保意识非常的强。前面呢是 eco，E-C-O， 它是 ecology 啊的一个简写哈，用它前面三个字母哈表示环境保护。后面是 conscious，C-O-N-S-C-I-O-U-S， 表示有意识的哈，有这么一个想法的人哈，叫 eco-conscious and。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什么样有责任呢？叫 environmentally 哈，环境方面更具有责任心。After this competition， 这个比赛之后会变得更加哈有责任心。所以这里面有两个词啊，非常的好啊。Peter 老师想给大家再重复一遍，一个是呢叫 eco conscious， 更具有环保的意识，和呢 environmentally。Responsible 啊，在环保方面呢，更具有更强的一个责任感。这十个哈、啊、最终入围的提案呢，集中在回收、再利用和废物的分类上面哈、啊。那么说，他们所提交的这些方案呢，集中在刚才我们提到的三个领域。The ten finalist proposals 讲到了一个提案呢，用的是 proposal。P-R-O-P-O-S-A-L proposal 哈，一个提案呢，后面集中在哪些方面 ？Focus on 哈，这个词组我们讲过了，集中在某一个领域。Recycling 哈，这个词我们讲一下，回收。我们说 cycle 是循环 ，recycle 再循环，是指呢这个垃圾哈或一些资源的再利用。Reusing 哈，再使用哈 ，reusing and。Waste sorting 垃圾的分类哈、啊，后面这个分类叫 sorting sorting。那么这个概念呢，目前哈、啊、特别受到我们说人们的欢迎。我们尽量呢把我们生活当中产生的垃圾呢给予分类，比如说像那些瓶子类呢，我们分到一起；像一些比如纸类的，我们放到一起；以及呢像一些厨房的。一些废物呢我放在另外一个袋子里面，这样便于环卫工人进行呢有效的处理哈，同时呢能够减少他们的工作量。因此呢废物的分类或垃圾分类呢从我们生活的一点一滴做起。所以这个词非常的重要，同学们记下来叫 waste sorting。 好，那么接下来啊我们看几个案例啊，看看学生们如何来设计一些具有创新的垃圾处理的一些方法。来自于西南交通大学的一个学生小组啊，正使用生物技术来处理厨房的垃圾。他们用红糖和水发酵水果和蔬菜，那么会产生一种呢能起到环保清洁剂作用的一种酶啊，这个酶非常的神奇啊。那么该团队呢将这一过程从3个月缩短到了8天。我们知道呢产生酶的这个过程是非常耗时的，但是他们却非常的具有创新，把这个时间大大的给缩短了。 A student team from Chengdu Southwest 交通 University is using a biotechnology， 用一个生物技术，这里面提到一个 bio 是生物的这个词，后面加一个 technology to process kitchen waste，